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今天这期节目啊，必须是一集水节目，原因是呢，我昨天晚上啊不停咳嗽，好像咳嗽的比较厉害了，然后到了今天上午7点多还在咳，乃至于我要是尝试录音呢，就往往一分钟的完整的片段都录不了，那所以只好拖到现在下午2点多钟了，已经就要辛苦大一同志又要赶制节目了，因为咱不是8点上线吗？今天怎么个水法呢？先跟你聊一聊。我今天呢要讲2个电视剧，那你一听可能就说啊，怎么又要讲电视剧？8分半节目是不是已经完全变成一个影视评论了呢？上线以来呢已经有2集讲过电影，今天还讲电视剧。哎，请放心，是这样的，说明是水节目，也不可能很认真的去做什么影视作品的讨论，对不对？我基本上呢是想跟你介绍2个电视剧，一个是我们大概都听过甚至已经有人看过的奈飞版的 Netflix 版本的三体的这个原著小说改编成的电视剧，另一部呢也是一个原著小说的改编的电视剧，那就是在海外啊，可能除了中国之外，这个电视剧在中国好像反响没那么大，但在很多国家呢都很受欢迎，那就是幕府将军。很有意思啊，这2套电视剧如果放在一起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三体已经成为我们中国近10年来最成功的文化输出的产品之一了，我指的是这个小说以及整个 IP 了，是我们民间自己制造出来的一种文化产品，不论是什么样的产品，比如说像三体是个刘慈欣的小说，被翻译成世界各国的语言，然后在国外大火，那现在改编成电视剧。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幕府将军这个戏啊，是一个完完全全由美国资金主导在加拿大取景拍摄的一部日本假想的日本历史电视剧，里面的演员全部穿着战国日本战国时期后期啊，就桃山时期后期的服装，浮夸到完全日本化，你就这么看，而且他们全讲日文，全班人马都是日本演员，除了一个角色是个老外之外，否则你一看以为自己在看的是日本电视剧。那这当然也是一次日本的文化输出啊。那么这两个国家的文化产品的输出或者文化的输出，他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他们得到的反应又什么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又说明了什么东西呢？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啊蛮有趣的，我也没有什么结论，但是想跟你一起闲聊一下，或说不定你会有一些很精彩的洞见能够启示我，请记得在留言里面告诉我好吗？咱们先来聊幕府将军啊。这部电视剧基本上讲的是17世纪初期，差不多是真实日本历史中的就丰臣秀吉的桃三年代到德川家康掌握政权江户幕府时代中间那个转折阶段啊。那么有这么一个英国水手，他是一个船上的领航员，随着一艘荷兰的商船和探险船被迫漂泊到了日本，然后里面有一个这个领航员，就刚才说的那个领航员就上岸，然后正好就参与以及见证了日本的江户幕府开幕之前那一段非常动荡的充满了日本史上最著名战役的那一段时间，是个从外国人的视角去看那一段的历史到底发生什么事，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哎，你现在听到是不是背景有些噪音？这可不是我咳嗽，这是我楼上房间现在不晓得干嘛在装修，很抱歉如果听到 有这个电钻的声音，我希望这个我们消噪能够消得好一点。这部电视剧在美国呢是有一个相当著名的有点像 HBO 这样的电视频道叫 FX 推出的，那这个有30多年历史的电视频道其实做过不少好节目，如果你常看美剧的话应该多半会看过他们出品的一些的电视剧。 然后他们在海外呢，那就是透过拥有这个 FS 频道的母公司迪士尼的平台，就 Disney Plus， 那么在上映的。然后这个电视剧上线到现在还没播完啊，按照传统电视剧的播放方法，一个星期播一集，总共播十集，它不会有第二季了，因为整个故事很完整，就会在第一季结束。那么现在播到第八集，目前为止呢，在著名的影视评论网站Rotten Tomato 烂番茄上面，专业影评人给他的评分100分是满分的话，他拿到了99分，而观众评分他拿到了 92%。 那么另外一个网站 IMDB 上面给他的评分是10分满分里面的 9.1%、啊、这是不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我看到有很多海外的评论了、啊、英文的也好，法文的也好，西班牙文的也好，都说它是今年以来啊，进入2024年之后最出色的一部电视剧，最精彩的一部电视剧集。那除此之外呢，它在中国我们熟悉的网站豆瓣网上面呢，大家也给它打出评分呢，总共是达到了8.4 分、啊、那算是相当高。不过你还要看基数，很明显在中国留意这部电视剧看过这部电视的人就没那么多了。而且很有趣啊，你知道我们这方面蛮矛盾的，看到这种日本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一方面呢我们国内啊是有颇有一批日本历史迷的，可能是看了不少日本的电视剧小说，尤其是玩游戏。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有很多人是看到日本相关的东西就讨厌，很极端嘛，对不对？那么如果说是从前者来讲，比如说一些日本的历史迷很熟悉日本的战国时代历史以及改编的相关的影视小说产品和游戏的朋友啊，我就看到很多人在争论，因为看这个电视剧大家就会说这一点都不像啊，这个改编瞎改。我们要知道它原来其实这个电视剧是一个有名的畅销小说改编的，那个小说呢是一个英国人写的，然后这个电视剧是美国人拍的。那这个小说呢基本上和电视剧一样，都是一个根据日本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出现的真实人物，那么但是又完全给他们改了名字，给好给他一个虚构的空间。那所以你能够一边看一边，如果你熟悉日本史，你就会在想象，哎，这个人是真实历史中的谁呢？那么比如说这个里面的胡永领主啊，这个后来的幕府将军，大家说这不就是德川家康吗？那么很多人在这么讲，然后一这么讲呢，大家就要比较这到底改变的像不像。于是就有这么一条评论我看到很好笑，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一个英国人的小说被美国人改编成了一个英国人写的关于日本历史的小说，被美国人改编成了一个日本历史电视剧，然后一群中国人说它不符合史实。好，那至于呢那些怎么样都接受不了日本东西的朋友呢，我还看到有个豆瓣的评论特别好笑，跟你分享一下。就是说看名字本以为会是一部类似我国三国演义的古代战争片，可谁想里面大量情节歪曲历史，编造历史虚无，将日本这个邪恶无底线不道德的曾经的寇国蓄意描绘成个骁勇善战忠义两全的模样，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保护和营救一个语言都不通且素未谋面的外国人，尤其还是个白人，这和当年滥杀无辜偷袭珍珠港的明明是一伙人，导演却蓄意帮日本人洗白，居心叵测，不知是何用意。原来偷袭珍珠港的就是德川家康他们那伙人。然后后面呢还讲到这个但是我觉得最奇怪，他说这个电视剧有辱华的成分，他到底辱华在哪呢？我是看了一会这篇评论我才看懂了，原来他有一个逻辑是这样，这部电视剧里面出现那个白人啊，睡了，他这么写啊，这是他的用词啊，睡了一个日本女，就是日本女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接下来就应该推理成日本男人就能够睡我们中国的女人呢？这就是辱华。我要花点时间再去了解一下，这个我现在一时间没办法参透 这段话后面的奥妙，那 anyway 这个先不管它了。好，那么到底这样的一部电影啊，有没有虚构历史，有没有对不起日本的历史，这个我们来看看日本的反应。日本反应很有趣哦，这部电视剧上线之后，那日本的反应是非常好的。我看了几个日本的评论啊，还有一些日本网友的意见，绝大部分人都非常欣赏这部电视剧，觉得它特别好，拍得特别有趣，特别有意思，就而且是相当忠实的反映了日本的文化，大家都这么觉得。那到底是不是呢？我想首先啊，就制作方肯定是很认真想做到这一点的。这次的电视剧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可能你也听过甚至见过的日本著名演员真田广志啊，他参与了。真田广志呢，这一回不只是这部剧里面的主演之一，而且还是他的其中一个制作人，是他的 producer。也就是说呢，他是从台前幕后都担当起了重要的角色。那么由于他有他做制作人，因此整个电视剧呢就能够大量的去确保他要符合日本文化传统。那真田广志这个人啊，我该怎么形容他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的那个地位呢？作为一个日本演员，他英语说的还相当不错，以日本演员来讲。那么而且在好莱坞是很多年，你这样看，从当年我们看汤姆克鲁斯呢到最后武士开始，你就发现他常常出现在好莱坞电影当中，一般而言都是当配角。那么每当好莱坞需要一个日本人要舞刀弄枪了，要有武士的状态，或者做忍者，或做什么也好，就马上想到真田广志。而真田广志过去20年也是常常住在好莱坞的。那真田广志有个特点，从这个角度说，我觉得真田广志像什么呢？可能像他的好朋友成龙，是真的，成龙跟他挺要好的。那他俩呢，过去结识是因为真田广志年轻的时候啊，曾经在香港拍过一些港片。真田广志是个很年轻就有意识的要闯出日本的一个演员，他是本来小时候就是个童星，后来呢又很认真的学习过少林拳法，学习过极真派空手道，还学了歌舞伎，那么甚至是获得正式的传承的名字的。那接着呢，在日本演出过很多电影影视剧，包括日本所谓的大和剧。大和剧是什么呢？就是从1963年开始啊， NHK 也就是日本的官方电视台，日本叫做全名叫日本放送协会，每年都会出一档历史剧，是去演出他们日本史上某一段经历，某一些人物。那么很多日本国民对日本史的认知说不定都是来自这样的大和剧啊。那这个大和剧为什么叫大和剧呢？我们顾名思义听到啊，就像历史，就像一条大河一样。那其实它的名字是来自法文里面有个名词叫大河小说。那大河小说呢，比如说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指的就是比如说一个家族，一个世系，他们经过时间的淘洗，几代的传承，中间出现了什么演变，什么故事，那么这样的一种东西写成小说叫大河小说。那日本拍大和剧讲的就是他们的历史故事，真田广志也演很多，那其中也后来也演过一些脍炙人口的日本好电影，比如说黄昏清兵卫等等。可是他呢仍然很认真的在拍日本本土制作之外也闯出去，那么到了香港拍了很多年的香港的黄金年代的电影武打动作片，然后跟成龙关系就很好。你想想看，成龙像是个什么形象啊？在海外成龙就算在国内很多人对他有争议或怎么样，但是你必须承认他是全世界目前为止，你如果问一个外国人你认识哪一个中国的影视明星，那除了已故的李小龙，大家想到的就是成龙。那真田广志在美国，大概人家也说日本有什么演员，大家想到就是真田广志。而真田广志有一点啊，跟成龙不太一样，就是真田广志呢似乎很认真的想要透过他参与的那些好莱坞制作啊，去做很多额外的东西，来保证他的作品或者他参与的作品能够准确，至少在他看来是准确传达日本的文化传统的。比如说我们记得我们都看过以前成龙拍的好莱坞电影，很多都是他在担任主角，那真田广志这方面比不上他，是没办法，很少做主角的啊。 凡是好莱坞要用我们亚裔明星啊，那多半都会给你一些固定的套路和形象。以往成龙，因为在香港年代，成龙就是喜剧功夫片的潮流的创始人之一，所以到了好莱坞也是这么演法。那么这么个路子呢，给成龙呢，有时候出现一些场景啊，我们当年看大家都觉得没什么，觉得很搞笑。换在今天，那让我像刚才开始引述的那位豆瓣的评论朋友来看的话，马上你又辱华，那成龙就很明显辱华了，对不对？那换句话说，成龙呢，当时并没有很着意的要去纠正一些文化上的偏见或什么，或者文化传统这方面，他不会太介，他演出就行了。但真田广之不一样，真田广之有个习惯，在美国参与一些跟日本相关的影视制作的时候啊，他演完戏了，他是会。人家演员演完，你的份全演戏份全演完，你就撤了呗，就走了吧，不会演到杀青那天的嘛，待到那天。但真田广之是会留下来再看很多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他想看片子里面有没有出现一些跟日本相关的东西，而他会给导演跟制作人一些意见。那当然他没有那个权利，但人家可以听可以不听，那么但是他会尽自己的努力去，我告诉你，我们日本人呢，在这种场面我们说话是怎么说的，他这样。那这回他有机会完全自己操办一个电视剧来做一个制作人了，那他这回可要认真搞一搞。那由于制作的原因啊，他们不能够按照原计划去日本拍摄，于是就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也就温哥华那个省份啊，在那拍。这个地方你知道是这些年的好莱坞影视制作的热门采景地点啊，什么都能在那搞。他们拍战国时代日本现在也在那弄。然后跟着呢，真田广之，但是这戏里面呢，他就找来的演员全是要讲日文的，所以干脆绝大部分演员都是我们熟悉的日本演员空运过去这个加拿大，甚至连里面的兵卒士兵那些战场炮灰啊，也都是从日本请过去的。那么日本近期关于这个剧最大的讨论，就原来在美剧里面做一个临时演员的每天的收入是50,000 yen、哎，那这个太多了，50,000 yen比起他们在日本 好的多了不晓得多少倍。然后跟着呢，他们又请到了各种日本的建筑专家、美术专家、美术史专家等等，一起去指导这部电影里面的服化道。比如说里面的人物穿着当年的日本的武士穿的什么服装，女性穿的什么样的和服等等。虽然设计服装的人是老外，但是他们大量参考日本的博物馆收藏的藏品来设计回那个年代的感觉的日式服装出来。跟着呢，又请当然要请了日本的武术指导，教导他们怎么样挥洒日本的武器。那同时又请了日本的语言专家过来指导戏里面的演员怎么说出当年日本人说话的感觉。就他们强调当年日本人用的日语和现代日语是不同的，因此剧本里面呢有一些台词呢是需要改的，是要需要修正成当时的日本人说话的方式。那么更夸张的是，请到了日本的一些仪态专家来教导演员里面的日本演员啊，该怎么样走路，怎么样做。你比如说坐下来聊天，我们知道那个年代日本的社会肯定是个男尊女卑的社会，那所以女孩子那么坐在一个男性面前，尤其是高地位要高于他男性面前的时候，他说话的时候他的视线是不能够对着对方的眼神，而是要往下看。看他喉结位置左右，那这对很多演员来讲构成一个挑战。就以前演戏没有想过我眼睛要盯着这个是男人的喉结来跟他讲话，那等等等等，就可以说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想要让这部电视剧是日本化的。所以呢，他就不会出现许多以前好莱坞影视制作常见的问题。你比如说像汤姆克鲁斯主演的那套《最后武士》，虽然啊是非常正面的在歌颂一种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美学啊，那我知道很多中国人看了会不适应，但它就是那么一回事。然后呢，那部戏里面最让人出戏的就是汤姆克鲁斯 学了几个月的日本剑道，然后跟着就忽然能够上战场跟人拼杀，还打得特别好，一下一个就解决掉一堆他的敌人。这种场景呢，在这部电视剧里面就不可能出现了，因为它太不合逻辑了。我们知道耍日本剑啊，就跟任何一个国家的传统武术一样，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回事，对不对？哪有可能一个老外学了几个月就学好了呢？那么所以这部电视剧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在日本就斩获了很多观众的欢呼。大家觉得这电视剧是一套简直比日本人自己拍的大和剧还要像大和剧还要好看得多的一个日本历史电视剧。那但是其实它又不完全那么日本，因为它到底是个美剧，所以整个剧本结构怎么讲呢？它的节奏非常明快啊，那里面的灯光摄影很讲究，刻意一直营造一种阴暗的场景，几乎从来没有晴天过，而且里面该脏的东西就脏，它不会说拍过去的历史，我们看我们国产的历史剧电视剧，你会发现以前马路上都好干净啊，一些古代的南京，古代的洛阳，哦，都很干净很漂亮，路上的人呢衣服都穿得光鲜亮丽，但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呢，就应该表现出的是以前哪怕是日本很讲究干净的地方，大家身上那种脏啊，那种地上的路是土路，然后一下雨就一堆的积泥啊淤泥啊，那种感觉完全拍出来了。很多美国的评论跟英国的评论甚至形容这就像是一个新的权力的游戏，就很多人用这个来对比，但由于今天我不是想做影视评论，我就不仔细讲它到底像不像权力的游戏，到底拍的怎么样。我重点想说的是啊，像这样的一部以日本历史文化为题材电视剧很有趣，在今天的美国是个主流电视频道播出，而在美国大受欢迎，在海外也大受欢迎，这个情况太有意思了。我们发现过去几年间全世界的影视制作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变化，就是某种程度上好莱坞仍然是世界电影电视产业的中心，可是好莱坞可能没有再像以前那样的唯美国式的观点为中心了，很可能是受到韩国的挑战，德国各国的影视生产的挑战，特别是韩国，我们以前在老节目八分也聊过嘛，就韩国的文化输出强悍到一个地步，是出现鱿鱼游戏这样的电视剧，所有演员是韩国人，台词是韩文，整个是背景设定是当代的韩国，可是全世界都会买单。美国这么的一个在文化上相对自内向封闭啊，我知道很多人不同意这一点，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聊，他们都很能接受。但是现在这一部电视剧更迈前一步，它基本上就是全部人讲日文，而且是江户时代之前的日文，全部演员几乎都是日本人，然后里面出现大量的非常日本的东西，是如果你不解释你没办法完全透彻了解，但是反正它拍出来就有那个味儿，又拍得很漂亮，然后国外的观众就买单了，这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到底是今天的观众的口味跟以前不一样了，接受程度高了，还是大家开始掌握到一套符码，能够更方便的把很有本土文化色彩的一套东西，比如说日本文化色彩的东西，输出到给全世界去呢？而且是像这样一套特别讲究还原日本文化传统特色的一部电视剧，这让我想到一句曾经在我们国内很流行，但现在基本上是个陈腔滥调的一句话，叫做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那同时呢，它还牵涉一个问题啊，这种一个国家的文化的产品或者具有它文化特色的一些东西，被另一个国家的现代的文娱产业在生产在制作，它会还牵涉到更复杂的，就是那个制作这些东西的那个国家，他们本身对这个异文化，比如说就拿现在这个例子，就美国有这么多拍日本相关题材的影视作品啊，当代的也好，古代的也好，或者很多虚构的也好，这其实也说明美国文化或者美国的流行文化对日本文化的一种认知理解和接受。 那我们就会反过来问，那我们中国呢？那我们等一下再聊这个事儿啊。那现在回到，我想讲回幕府将军一些有趣的一些的延伸的东西啊，至少我觉得有趣吧。首先呢，这个电视剧像我刚才讲是改编自一个小说，这个小说是一个后来归化为美国人的英国作家 James Clavell 詹姆斯克莱威尔他写的。那这个人呢，我们很多香港老一辈人对他不陌生，因为他曾经写过五部关于亚洲的小说，叫亚洲五部曲，幕府将军是其中一部，还有两部呢，一本叫 Noble House， 一本叫大班，都是以香港为历史背景的，那也都曾经改编过成影视剧啊。那这个作者的生涯经历很有趣，他在二战期间呢入伍英军，被派去新加坡。我们知道太平洋战争期间在新加坡的英军都没什么好日子过，没错，他也被俘虏了，然后跟着被日本人抓去爪哇那边的印尼爪哇的战俘营。那日本人军人对待战俘是特别不客气，常常虐打他们，虐待他们，很多人死在战俘营，他幸存，后来又被送回到新加坡的樟宜，也就是今天新加坡的樟宜机场所在地，然后在那边坐牢。那么再来呢，他就移居美国，开始写剧本写小说。像他这么一个有二战经历的英军战俘啊，被日本人俘虏虐待过的人，但是他后来就沉迷上了日本历史，于是就以日本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一个事情来把它改编成这部幕府将军。那这个真实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呢？就我们看到这部剧没有老外，我们就觉得这是不是今天瞎搞了，就哪有老外那个时候跑去日本，还进入了这个幕府将军的身边，成为他好像很重要的一个人，这真的吗？这还是真的。这部电视剧跟小说里面的那个男主角的原型啊，是一个叫做 William Adams 的一个英国人，一个英国人，他是1564年出生，1620年的时候去世在日本。他有个日文名字叫三浦岸真，三浦是一个日本的地名，差不多是今天东京湾和相模湾之间那个半岛，就叫三浦。而岸真，按下去的岸，一根针的针是什么呢？是日本人讲的海船上的领航员，这就叫岸真。所以呢，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三浦这个地方的领航员。他这个名字啊，这个是，而且是德川家康这个第一任幕府将军本人赐给他的，那所以可见他真的还跟这个德川家康是有关联的。他这人呢，是原来是加入英国皇家海军，那么从小就学习天文学、航海和造船。他在英国老家呢是娶过老婆，在肯特郡有一个儿子跟一个女儿。年轻的时候参与过对东北航线的探索。东北航线是一个传说中的一个航线，就大家一直想找一个从欧洲去亚洲更快的方法，就是不要在印度洋啊那边上面或者绕太平洋绕一大圈的，那么想到的办法就是沿着俄罗斯北冰洋的海岸这样子来往返太平洋。但我们知道那个水域多少的浮冰，多少很多时候一冰封你根本没有水道可以通行，那就很麻烦，对不对？那现在全球暖化，这个东北航线呢据说是越来越成为可正式大规模商业利用的航道了。 anyway， 反正1598年的时候呢，他呢那时候已经离开英国海军了，加入了一个荷兰的商船船队。1598年啊，从鹿特丹出发，经过了大西洋，穿越了太平洋，然后最后呢，五艘船组成的船队上面有很多人病死了，饿死了，然后有的人在整艘船在途中在海岛上被原住民杀死了，然后有的船呢就半途而废回老家了，就剩他一艘，他坐的那艘叫慈爱号，在1600年的4月29号抵达日本的大分县，也就是现在的九州里面的大分。那那个时候呢，他就被当成是海盗抓起来，而诬陷他是海盗呢，是当时在日本那些葡萄牙的天主教传教士。是的，日本那个时候有相当多的天主教徒，甚至有些封建领主，也就是所谓的大名，也都信了天主教，那么成为日本本土越来越重要的一股势力。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他们全被赶跑了。而就在那个时候啊， 这些天主教徒跟日本的天主教的领袖们也常常在澳门跟日本之间往来。我们澳门大家知道是明朝的时候就已经被葡萄牙人占据，其实是在明朝的默许之下啊，因为对明朝也有好处。那在澳门这个地方呢，就有大量的日本人生活，就是这些日本天主教徒。当日本把天主教徒赶出去的时候，那就来的日本人更多了。所以很多澳门今天不是有这种澳门土生土长的混血家庭叫土生吗？他们的家族血统除了有葡萄牙人的血统之外啊，其实里面应该还有不少是日本人的血统。甚至我们今天澳门最有名的景点这个大三巴啊，它原来是个废墟了嘛，它是原来在东亚第一座西式高等院校圣保禄学院的一个残余下来的一个门墙。这个圣保禄学院它在修建的时候除了用了很多福建泉州的工人，也有大量的日本人的参与做工人。然后建成之后里面学习的人呢有很多，当然欧洲人中国人，也有不少日本人在里面学传教。那么所以日本人在这个水域上的往来啊是相当多的。好，说回这个三浦岸贞。那三浦岸贞呢遇到这些葡萄牙人，那但是葡萄牙人跟这个荷兰人英国人是很不妥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年代的葡萄牙西班牙都是天主教势力，而荷兰跟英国呢是新教势力，他们在欧洲呢已经开始搞得很不爽，然后又因为这个商业跟殖民势力的增长去争夺的问题呢，双方也都是互不相让，常常在外面遇到对方，偶尔当然也会互相提供帮助，毕竟大家都是欧洲人身在海外是吧，寥落天涯。可是有时候呢大家也都会互相的坑害，甚至是互相攻击，彼此杀害的情况也在所多有。所以这时候呢他就被葡萄牙人说，哎，将军你看这人是个坏蛋，他其实是个海贼，英国人跟荷兰人没一个好东西。可是后来呢他被抓去见了德川家康，哎，德川家康觉得这人可用，就说不定能够借着这个英国人突破葡萄牙人对日贸易的垄断。因为葡萄牙人在日本建立的从日本到澳门中间经过琉球这样的一个贸易路线里面是赚了很多钱的，因为这是个独家生意。那能不能搞出另一条泄露呢？正好来了个英国人，以前都没听过啥叫英国人，这是第一个踏入日本国土的英国人，就是这个 William Adams。 后面德川家康还非常信任他，让他当自己的外交和贸易顾问，并且设立了日本第一个西式的造船厂，还造了两艘西式的帆船出来。接着他就被德川家康赐名，赐名跟着就封他为武士啊，这是个白人武士。然后封他的还不是一般的武士哦，是旗本。什么叫旗本呢？就你直属于这个大名或者领主，你直属他家的，举着他家的家旗的这种武士叫做旗本。然后他的俸禄呢是250担，这个250担日本人那个担跟我们中国有点不一样，大致的算法就是250担就是你每年拿到的那些粮食资源能够养活250人，就你的家族能够养250个人了。而封地就在今天的那个美军基地横须贺港上面的浦贺。后来呢他死在了日本，然后他死的时候在日本也有太太，也有一子一女啊，这个儿子叫做 Joseph， 女的叫 Susanna。 那么他呢这对子女在历史上最后呢是消失掉，就没人知道后面怎么样了。反正他死的地方是在日本的长崎附近，而那个时候呢他英国的太太也正好跟他是同一年去世的。那我们很多说，哎呀，他这么去了日本就丢下了家里头英国原来的原配夫人子女不管了吗？也没有，哎，他托一些来往的商船水手啊，就还每年把他在日本挣的钱分一半给带回去英国养他在英国的家人。哇，这个今天我们汇款相对容易啊，很难想象那个时候是怎么搞。反正呢你现在去日本还能看到他的遗迹，包括他的墓地，尤其你在东京啊，东京比较古老的一片地区不是日本桥吗？日本桥那边还有一个他过去住的地方的遗址，房子当然早就没了，遗址还在。 那这个人由于太特别了，你想想看，一个英国人在日本成了武士，一个白人武士，所以后来呢，日本人对他也很着迷，开发出很多流行文化产品，写了很多小说。比如说你们玩过或者听过一款日本游戏叫人王啊，仁义的人，人王这个游戏里面的主角呢，就是这个三浦岸真啊 William Adams。 其实那个年代啊，日本还没有进入江户锁国的阶段，其实就算江户锁国，还是准许荷兰人在长崎的出岛那边那么建设商馆跟他们贸易，这些也都跟三浦岸真有关，因为他参与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让江户幕府排除掉了天主教势力，然后只允许荷兰人跟英国人跟他们做生意往来，那英国人就混不下去，纯粹自己生意没搞好，生意失败，那么就撤出了，但是荷兰商馆是一直存在于日本的。其实除了他之外啊，之前日本也出现一个老外武士，而且还是黑人，是个天主教徒，叫做日本日文名字，我们已经不知道他原来名字叫什么，日本历史上给他的名叫弥柱，这个弥柱的名字呢，是之前日本战国年代一个差一点统一天下的一个名人啊，就织田信长，他用的一个武士。织田信长这个人呢，是对海外的事情特别感兴趣，比如说对当年刚刚传入日本的枪炮尤其感兴趣，他甚至排列出了第一个，世界上第一个，就三排火枪手轮番上弹填充射击的这么一种攻击方式。那么他遇到了这个天主教这个黑人，不知道是从非洲什么地方来的，有各种说法，反正也是跟着这些葡萄牙人来的，然后织田信长就重用他，使他成为自己的武士。就在织田信长死去的那一个事件本能寺之变里面，他当时就在现场，这个弥柱就在现场。而弥柱后来呢没有死去，是因为当时攻击织田信长的叛徒明智光秀不知道为什么放了这个弥柱一马，然后后来这个弥柱呢也是消失在历史之中了啊。那而那个时候当然还有很多无名无姓的日本人啊，也在海外啊有一番经营。你比如说柬埔寨的吴哥窟，我们都知道啊，你知道吴哥窟第一个，世界上第一个画整个完整的吴哥窟的规划图里面的建筑图像的是一张什么图吗？这张图是日本人画的，现在还保留在日本。我们现在这幅图叫做奇缘精舍图。奇缘精舍是什么呢？就是当年释迦牟尼在世的是弘法的时候常常居住跟传法的一个地方，是佛典里面说是给孤独长老修建给他，让他跟僧团在里面安居习法的嘛。然后这幅图呢叫奇缘精舍图，我等一下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他这幅画呢是画在日本的1715年，可是这幅画是讲得很清楚，它是临回来的，临摹的，也就还有一幅原图，而那个原图呢应该是更早，现在大家推测应该是1633年日本第一次锁国之前画的。为什么呢？因为锁国之后啊，锁国这件事在日本，我们说江户锁国，我们很多人都以为就真的国门关起来，老外不进来我们不出去，它其实主要针对的有点像明朝的海禁和清朝的海禁，是不许自己人出去，而不一定是不许外国人进来，当然外国人也不欢迎，但是有限度的开个口子啊。那不许自己人出去，那不许自己人出去之前才有这种可能，就是有日本人真的到了奇缘精舍，然后到底就他们现在我们所说的吴哥窟去画这幅画回来。那么后来在吴哥做考古的考古学家还果然有所发现，就看到吴哥窟墙上啊有很多涂鸦。现在你知道在这些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任何一个景点，你搞涂鸦那是很没公德心很下流的事情，可是以前其实自古以来人类就涂鸦，而在现在我们看到吴哥窟上的涂鸦是古代的涂鸦，结果学者们就找到有这么一组涂鸦，是大概是1612年到1632年的时候涂上去的，是用日文的汉字来写的，就是一群日本的朝圣者到了吴哥， 然后在这个吴哥的这个吴哥窟的上面的墙上面刻下自己名字，什么地方来的，我来祈求这个佛菩萨保佑什么什么，保佑我家人等等等等这些事儿。所以现在他就说，很有可能就是当年搞涂鸦的那帮人画了吴哥窟的第一个完整的图。那那个时候怎么会有日本人跑去吴哥窟呢？这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现在学者发现，当年那帮日本人呢，是想着去印度朝圣，想去印度朝圣呢，结果搞错了，不知道是带路的导游骗他们还怎么样，把他们引到了柬埔寨，引到柬埔寨看到吴哥窟，哇，虽然被雨林覆盖包围，但是这么盛大的一座庞大的建筑物，然后他们就误会，以为它是佛寺，而且还以为自己到了印度，然后就觉得哇，那我眼前看到这个东西肯定就是书上读到的奇缘精舍了，所以就画了一张图叫奇缘精舍图啊。但是你这么一想啊，你会想象那个年代，我们明清时代的东亚世界的海域上是非常热闹的，就不是像我们过去理解的，那么大家各自关起门来搞好搞自己的，不是的，是大家你来我往，然后这片水域上面充满各国人群，我们中国人就不用说了，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有很多人是在日本的九州那边做商业，偶尔做做海盗，你比如说像郑氏集团跟他们之前的李旦这个大海盗，哎，可不是我们今天熟悉的李旦啊，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个著名的大海盗李旦，西班牙叫他做中国队长 Capitan China 啊。然后同样的也有大量的日本人啊，那除了柬埔寨之外，隔壁的暹罗，也就现在说的泰国，也有一大批日本人。那个时候的暹罗的主政的王朝首都，在今天曼谷北方很多游客也会去的，就阿育迪亚，阿育迪亚该怎么翻呢？我忘了我们平常怎么翻译这个地方，好像叫阿育陀耶吧。汉人呢，我们华人把它叫大成王国，是一个我们现在看到建基于曼谷的这个王朝叫做曼谷王朝嘛，而那个时候的那个王朝就是大成王朝或阿育陀耶王朝。那这个在泰国的这个曾经非常辉煌的大城市啊，它也是个国际大城市。这个当时的泰王呢，他底下的皇宫的禁卫军基本上就是一群带着武士刀的日本浪人，就他禁卫军不是给泰国人干哦，守卫皇帝安全的、国王安全的是一群日本军人、日本浪人，然后乃至于城内是有条日本村，而这个把他们国家的商业贸易路线跟海外来往，这个搞他们的海河上的船运的，则是一帮咱们福建老乡，呵呵，还有一些潮州人，而他们王朝里面一些内阁上面的重要位置还有不少老外啊，你比如说他们有名有姓的有个财政部长是个法国人，哇，那时候是不是很好玩？就我们今天想象的过去的那个世界，其实跟现实可能是很不一样的。你包括其实中国也是啊，最近我得到一本书，我还没开始看，但应该很有趣，叫做《康熙的红票》。那里面就讲到，其实那个年代，你可以看到，包括中国也是啊，就你看，江户幕府开府差不多是顺治期间吧，那后面康熙，那如果说葡萄牙或者天主教传教是在日本搞了很多事儿，那么那肯定在中国也会相应的有很多活动，对不对？那当然有，除了我们熟悉的明朝的利玛窦之外，其实到了康熙年间，他们甚至是一度成为宫廷里面相当重要的角色的。而康熙本人是中国历史上很罕见的一个对西方科学尤其感兴趣的皇帝，而且他是自己很仔细的做笔记去观察他感到有趣的自然现象，而试图用他学到的理论去解释，甚至还做一些小实验啊，这个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有机会以后咱再聊。你看我这节目水到什么程度，一扯到十万八千里去了。说回来，像刚刚我们说的幕府将军这种电视剧，在美国或者是英语世界还有其他语言的地方大受欢迎啊。我想说它说明了，就是原来一个原汁原味的一个日本的文化产品，虽然是美国人制造的，但起码首先他们愿意去投资很大笔的资金去拍一个这么一个项目，可见他对市场有一定的预估，而且他们赌对了，市场果然很欢迎。 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说明美国或者是某种被美国所塑造出来的这个国际影视市场啊，对于日本的文化的这个吸收能力或者适应程度是非常高的了。已经以往我们看到很多日本形象在海外很流行，武士啊、忍者啊等等，那么然后随着日本的流行文化，这就是为软实力输出，像动漫啊、日本料理啊、寿司啊等等，已经成为很多老外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你忽然给他来一个这么样的一个讲日本战国到转入江户幕府阶段转折时期的故事，全部人讲日语，这还是古典日本服装，哎，他们竟然也都觉得很着迷很有趣。我们中国有没有类似的输出呢？上一回有这件事呢已经是2000年的事了，那就是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了。那在此之后啊，我一时没想出来还有什么样类似的情况。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再看另一个对比啊，就是《功夫熊猫》，不是最近上了《功夫熊猫》第四集吗？我还没看，那评分很糟糕，我也不一定有兴趣。但是2008年出来的时候是很轰动的，也很精彩的，对不对？我们都喜欢《功夫熊猫》吧？那当然前些年1817年的时候不是还有花木兰，那就惨败了。其实这个呢是说明也跟整个国际政治局势相关，就在国际上特别在美国市场上，美国所塑造的这个是国际市场上，他们对一个国家的文化产品能不能接受，接受到什么程度，也跟这个国家的市场以及它所影响到的国际市场对你整个国家形象感觉的一个判断。可能对他们而言，日本今天是个他们很愿意去了解而且也很熟悉，虽然仍然很陌生，但是他不介意去接触的一个东西。但中国呢好像就有点困难了，好像就有点问题了。曾经一度这个门口是打开过的，那么但是随着后来的局势演变，你比如说今天好莱坞很难想象还会再拍一部像《卧虎藏龙》这样的电影，而《功夫熊猫》我觉得大概也走到差不多的地步了。像《花木兰》那样的电视剧很着意的要讨好中国市场，但是最后也被人骂得一塌糊涂。那么而再加上我们中国人本就像刚才幕府讲说日本是很能被接受的，但如果好莱坞搞一个类似的东西在中国，我们会怎么对待它呢？就民族主义的情绪很多时候也是跟性别是会混淆在一起的。而我们今天之所以对这种事情这么的敏感啊，当然也跟这个复杂的国际局势的演变有关。美国跟很多西方国家与中国的某种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了，所以这种事情现在就很难再出现在中国身上。所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什么我想讲三体啊，我觉得特别有趣。就三体作为就像刚才我说的是中国最近十几年来，如果说真有什么软实力输出，真正一个打出海外让全世界人都知道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刘慈欣的三体了。但是三体被奈飞改编，它的问题就更复杂了。就我知道我们国内很多朋友啊，就都读过三体原著小说，看了这个改编是特别不满的，会有很多人会觉得腾讯拍的那个三十集的版本要比它好多了。的确从尊重原著来讲的话，腾讯版本是更加符合原著，而奈飞版本呢可以说是完全的重构，把三体三部曲的小说的内容故事打混在一起，里面的人物角色呢出现了很多大家敏感的国籍性别的转换，还有一个角色变成几个角色这种情况都出现了。那其中的理由很可能是很多人提到的，是不是为了适应海外市场？但你如果这么讲的话好像又不完全是啊。那为什么鱿鱼游戏就不需要适应海外市场，多请一些老外进去呢？为什么偏偏三体就要？你三体为什么不能够就是一个中国人占据主导角色的这么一个电视剧呢？非要搞成现在这样像世界大团结一样，这个牛津五人帮里面有这个白人，有这个黑人，有这个拉丁美洲裔的人，然后有男有女等等等等，为什么非得搞成这样呢？但是另一方面啊，我也很能够理解为什么奈飞版要这么来搞这个三体啊，这么改，是因为原著小说本身其实是存在某种缺陷的。我要再说一遍，三体这部小说 当年出来的时候，我大概是最早在主流电视媒体里面推介这部小说的人，而且我以前在开卷八分钟那个电视节目用了整整五集的分量去介绍这部小说，因为我觉得它太厉害，它的科学想象力、科幻想象力太宏大、太精彩，让我非常佩服。可是我当年同时也说，这个小说是有一些东西是有问题的。首先从写作来讲，刘慈欣在至少在这部小说在当年他的写作的能力上我觉得还不完整，乃至于他的词汇的选择、场景的铺写你都觉得相当的局促。那么由此延伸的就是对于人物的形象跟性格的塑造，你也觉得那些人物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工具性的存在，而他的性格本身并不是很立体。而这里面最麻烦就是对女性人物的描写，很多人形容刘慈欣这个小说是个典型理工男小说，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里面的女性的形象跟她的性格都相当的平面化，而且有许多是典型的男性对女性的想象，比如她们柔弱啊、多愁善感啊等等等等这些事情。那么再来呢，则是深入一层的这个小说里面的某种的意识的问题。那这些你我可能都很熟悉了，比如说对于这部小说是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然后沉迷于某种的宏大叙事，那么好像很多人性中必有的挣扎就被淹没了。那么最明显的就是小说里面跟电视剧两部电视剧都反映出来的古筝行动。那么在原来的小说里面，古筝行动这样一种措施，船上面使得一个东西上面上千人就这么死去，那么是一笔带过，是个很惊心动魄的一个场景，像战争场景一样。但是好像那些人都挺该死的，然后你看不出那些死会对旁观的人带来任何情感上的触动。但是在奈飞版本啊，他们就想办法要将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稍微补足一下，所以他重新塑造了一些人物，而且使得这个剧里面一些人像那个 Augie， 他就是要看到他的发明这些纳米材料在这个古筝行动里面怎么样的造成了这么大的破坏，他觉得很痛心。他觉得虽然说我们现在做这些事是为了将来要拯救全人类对抗三体人的入侵，但是是否表示现在所有那些无辜的人，特别是船上领航员，他就该被牺牲呢？这是不对的。这本来是某种很常见的人性挣扎，但在原来小说没有。当然在中国观众呢可能也没那么重要，因为我们很习惯一个讲法，就是为了一个更伟大的目标去牺牲一些所谓无辜的人是可以理解、情有可原的一件事情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就我仍然觉得奈飞愿意花重资啊去拍三体，这是奈飞有史以来最大笔的投资啊，做一个电视剧。我觉得某个意义上讲还是我们中国流行文化产品，特别是刘慈欣的成功，我觉得是很不容易、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可惜啊，就我们国内反应不好，这并不只牵涉到一些民族问题或者政治问题，其实也跟这个电视剧确实没拍得太好有关。这个电视剧在海外的反应，你比如说还是烂番茄，观众里面100分为满分是 79% 的人认可，而专家评论家那边是 80% 的人认可。那可见他跟我们刚才讲幕府将军是有一段差距，而在两部电视剧都在今年上，在海外的评论反响看来也是远远不如幕府将军。他为什么没拍好呢？哇，这就另一个问题。我不能说他拍得很糟，我觉得他是个很中规中矩的美剧，其实拍不错，节奏很快很爽，就如果你不是原著党你就这么看的话你会觉得很好看。事实上这个改编啊，我也不是一个原著党，我觉得小说也好、漫画也好、游戏也好，改编成影视或者倒过来，我们都应该理解到底是不同的媒体针对不同的观众、针对不同的市场，那它肯定会有很多的改变，我们最好把它当成独立的作品来看。只不过就算当成独立的作品啊，我们就更能够发现，比如说我不会要求一个电视剧要跟原来的小说一模一样，那不可能，但是透过某种比较啊，我能够比较出一些电视剧本身做不到的事情，或者有时候是看反过来是小说所做不到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会很有趣了。这部电视剧在中国引起最大反应的地方之一， 那肯定就是第一集开头上来的文革的把人斗死的场面。那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原著小说就曾经花过不少篇幅去描写的这个其中一个主要角色叶文洁这位科学家，他的爸爸叶泽泰，一个物理学者，怎么样在文化大革命批斗的场面上，被红卫兵在台批斗的台上活活的用皮带抽死打死的场面。那么这个事情对叶文洁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伤害啊，在原著小说里面呢，这正是一切的起点。那恰恰是因为他在文革里面见到自己爸爸被人活生生打死，见到自己的妈妈在台上面不惜切割这个夫妇的感情，公然也跑出来出卖指责自己的丈夫，然后台下那种一片汹涌，而且上面的言论呢是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比如说不能读相对论，是因为相对论的是因为爱因斯坦他有奶便是娘，帮西方帝国资本帝国主义建造原子弹等等等等。那么这种话我们今天听都觉得很奇怪了，是不是？那么所以大家就评论说这个电视剧怎么能这么拍呢？但其实你看原著小说人家就这么写的。那所以很多人呢甚至还说有一个评语很有名嘛，已几乎是变成病毒传播，就说奈飞版的三体啊是为了一碟醋包了一顿饺子。那这一碟醋指的就是开头文革这个场面的醋。可是呢对另一些人来讲，像我这种人啊，我虽然有运气很好没有经历过文革，但是至少我因为对他太有兴趣，我看过太多当时的一些的见证历史，也跟很多当事人聊过天，我们就会觉得啊，如果真的是为了一碟醋包一顿饺子，那碟醋它也不够酸了。我们奈飞版的这个，也就是说奈飞版的文革场面，对今天很多对那段历史已经很陌生的人而言，是很荒诞的，是不可接受的，或者至少是脱离现实的。但是对我这种人来讲，他也是很荒诞，很脱离现实，不是因为他太暴力太无理取闹，而是他太温和。当年台上打死人了，这种场面出现之后啊，绝大部分情况下都不可能出现电视剧里面那些大家忽然静下来，哎呦这人死了，然后大家做鸟兽散去垂头丧气，不，往往呢都是继续多揍两下，哎这人还这么不堪打，哎呦这么不经打，这么就死了，然后接着还会有小将说他是畏罪啊，他知道自己对不起人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而且是热火朝天，大家继续批斗，不会，绝对不会就这么中断的，我至少没见过有这种情况啊。说到文革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奈飞至少在有一点上理顺了小说里面的一样事，就在小说里头呢，叶文洁啊，他是在离开了当时那个红岸基地之后，才遇到了当年有份打死他爸爸的那些红卫兵，然后跟他们有一番的争论。然后但是在电视剧里面就把这个场景往前挪，就是他还在红岸基地的时候就碰到那些红卫兵，而且是把四个角色写成一个角色，而那个打死他爸爸的红卫兵当着他面是毫无忏悔。他为什么不忏悔呢？因为他说那你看我也胳膊废了，我也被人斗过，那谁来跟我忏悔呢？那是时代的错，是这个意思啊。那所以才使得叶文洁呢对人类彻底失望，觉得人类文明没救了，要发出信号邀请外星文明，也就是后来的三体人来拯救地球啊。那这个事情啊，其实这个思路说实话也蛮奇怪的，就我觉得原著小说里面呢，刘慈欣在这点上很精准地掌握到一些东西，他把整个造成最后人类和太阳系悲剧的事件的起源，可以说刘慈欣写到就是从文革开始，就是因为一个人他在文革中失去了自己的父亲，目睹了自己的家庭的破碎，自己的妈妈怎么样当众批斗自己的爸爸，然后最后自己的爸爸被斗死，自己在坐牢的时候还要被逼迫，尽管他拒绝去签举报信检举自己的父亲，然后自己更加受苦受虐待，然后还遇到当年犯下这些恶事的那些红卫兵竟然毫不忏悔， 那么当然在小说里面是放在后面这一段啊，然后使得他对人性彻底失望。这个思路本身当然我们今天很难完全接受，至少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你只是在中国遇到一个特殊时期，遇到这样一些人这些事，你最多说中国当时的中国让你觉得完蛋了，你怎么能说是全世界文明陪着你完蛋呢？这种想法也就是我常常批评的，就是一种很化约的集体化的思考方法。叶文洁没有能力去把很具体的去感受一个人，去具体的看一个处境，去具体的思考一个人。比如说我们十几二十年来常常见到，最近好像也有不少那种所谓报复社会，就一个人因为自己很不得意，觉得这都是社会的错，开着车子在马路上撞上行人道把人撞死了，在什么地方点火把人烧死了，然后一说呢都说是因为他自己生活不满意，所以叫报复社会。什么叫报复社会呢？你的生活不好，你遇到问题，这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你都要看到是具体的某些人造成，或者某种处境造成，或者你有份造成的一些具体原因。但是他不，他把它扩大为这叫做这个世界呢，对他而言是要不就是我，要不就是其他人所构成的整体社会。他看人的时候，他没办法看到一个一个的活人，他看到是一个虚无的抽象的整体的社会，这是社会的错，不是某些人的问题。他的世界里面不是我就是社会，没有别的东西了。这是一种非常恐怖的一种思考方法。这种思考方法反过来也就会造成电视剧也好小说也好提到的那些当年害死叶文洁爸爸叶哲泰的那些红卫兵，他会觉得我当年干掉你爸爸这算是错吗？那我自己也被干了，对不对？那谁跟我道歉呢？这是时代的错，这是社会的问题。我知道今天很多朋友啊，就已经对文革完全不了解了，毕竟我们时代变了。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是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里面出现文革。可是现在，你看现在，我们连文革两个字都很少用了。现在的人写到那段时间，在文章也好，在一些纪念遗址、纪念馆也好，都只能说那是特殊时期，或者给出年份就算了。那么比如说腾讯版本的基本上就把文革是消毒掉了，那么只出现一些历史时期讲革命讲什么，但所有那些残酷的场面都被漂白了，都没有了。我们今天已经没办法正视那段历史，但是假如我们不知道我们历史上发生什么事情，而且这么现代的东西，而且对我们仍然有重大影响的一个历史事件，我们怎么能够从错误中走出去？我们怎么能够避免悲剧的重来呢？如果今天很多很爱国的朋友们啊，常常批评日本，觉得日本人不认正视历史怎么样，那我们自己该怎么办呢？我们要想想看，当年那种场面底下，在那些现场有份去斗那些人，把人斗死也好，或者斗得心灵残破也好，那些人以及被斗的人啊，往往这两种人还是同一种人，因为斗人的人很快也自己可能会被斗啊。我们这些人可能现在都还活着，都在你我的身边，然后大家都沉默了，都好像过去的事就是过去了，过去的事情就已经是时代的问题，我们就算了，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啊，当然这个原著三体小说里面的叶哲泰啊，那很多人也去找他的原型，别人说是诶，是不是当年真的有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创系人，是不是叶启孙，是不是影射他呢？其实你仔细看啊，你会发现还不一定是叶启孙。他刘慈欣作为一个理工男啊，应该是对那段时期中国科学工业技术所受到的重创啊是深有体会的。所以我觉得叶哲泰这个人物其实集合了好几个当年相当重要，如果没有经历文革，我们今天中国是他们肯定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高的成就，绝不像今天这么容易被卡脖子的情况的。比如说像素心北，比如说饶玉泰等等。素心北啊，我记得2005年刘海军先生写过一本畅销书叫《素心北档案》，那这个书现在都没再版了，当年是红遍读书界的一本了不起的一个畅销著作，如果你还能找到的话，我建议你可以看一看啊。 那说到时代的错啊，这种话是我们常常用来遮掩那个年代的东西了。你比如说像最近因为以86岁的岁数写了一个宣布啊，就声明他要跟36岁的一位女士结婚的著名画家范珍，就拿他当例子好了。范珍啊，大概是今天中国书画界最有名作品卖价最高的画家跟书法家了，红了几十年可以说是，尤其很受这个拍卖界跟某些领域层次年纪的人欢迎啊。那他的作品我说实话我是从来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大家评价那么高的。你当然我是个大外行啊，可是我看的时候我有个感觉，就是他的画我怎么总觉得似曾相似。后来我发现那是因为他的画太像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流行的连环画跟插图了，所以我大概能够理解啊，当年大家喜欢他的画就是因为觉得哎，这不就像我小时候看的小人书吗，只不过他比小人书看起来更高级，人家现在就是大书画家，所以就觉得哎，我能欣赏的画那就说明这个我的艺术鉴赏水平高，所以可能跟这个有关，我不知道。那如果你对范珍的艺术想多了解一点我的那种感受，有一个在网上拍文艺评论的一个博主啊 ,vlogger 叫做阿敏，他有一小段讲到范珍，我觉得很有趣，你可以去看看。好，那么反正范珍最近又因为娶了比他年轻了整整50岁的女士啊，两个人结婚，那么然后写了一篇东西出来，又成为一段大家争论的一个人物。那这篇东西呢很有范珍的特色，比如说里面提到他跟这位徐女士的婚姻呢是能够做成一段艺林佳话，自己说自己结婚会是一个艺林佳话，这让我想到范珍头上的很多的头衔，现在大家都说他是当代有个讲法叫不只是书画家了，还是思想家，还是当代大儒，就他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大国学家思想家然后当代大儒，我都分别去考据过这个讲法是怎么来的。那后来我发现有些人就说是因为他钻研了很多有意思的思想，就范珍啊，是我你听我这么讲，我很少用这么的一个语气态度去提一个人，我解释你就明白了。是比如说1962年的时候范珍25岁的时候，他那时候呢还在中央美院吧大概，然后天天写信给当时呢在文学创作上面已经没办法再有进展的沈从文先生。我们知道沈从文先生是他后半生就建国后，他尽管也写过些文学作品，但已经完全不能跟他当年的作品黄金岁月的作品相比。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历史博物馆埋头做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那么范珍呢就大概想画这些中国古代服饰的复原的插图，然后天天写信给沈从文，对沈从文先生呢是毕恭毕敬，甚至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他在天津啊，他梦到沈从文生病了，他是梦见哦，然后跟着连夜从天津赶到北京来看沈先生。那沈先生这么敦厚善良的人，你说他感不感动？当然很感动。然后于是呢就等于以弟子的态度接纳他跟随自己学习工作。但是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啊，范珍居然陆续贴了10多张大字报主动揭发沈从文。然后呢这些东西啊，这些材料我们现在都能够在沈从文先生留下来的文字里面啊能够看到当年的一些痕迹。比如说沈从文事后很多年在写给汪曾祺先生一封信里面提到过这件事情啊，大致有这么一段话，大致因为是文化大革命时，他曾胡说我家中是什么匪多匪俱乐部，有客人来即有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黄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书和工作资料全部毁去，心中过意不去，索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办一回现代有典型性的中三郎传奇，还以为早已踏着我的肩背上了。然后跟着呢他列出了沈从文先生的罪名啊，然后这里面还怎么写呢， 就是说呢，总的罪状有几百条，分布在12张大纸上，其中只要十大罪状已足够置人于死地，范增一下子竟写了几百条，可是全是无中生有，无一条成立啊。但后来呢，我们知道范增还是成名了，在那个时代，他当时呢有一幅很有名的画啊，跟随沈从文献的时候，他画一幅画叫《闻鸡归汉图》，那么当成是他美院毕业的作品。然后他当时画完的时候，就到处打听郭沫若住哪里，然后呢就每天守在郭沫若门外，终于有天见到他，那么就请郭先生给他题词。那郭沫若一看是年轻人，画不错，就给他写了一首诗。然后拿到之后呢，他就很高兴。这个事儿呢，以郭沫若当年的那种地位啊，所以这个事儿就在中央美院轰动一时。然后跟着呢，范增呢这个做法啊，反而使得他的美院的指导老师蒋兆和还有叶前宇非常不高兴，觉得这是心术不正，就是说你是在想用郭的名头来逼压校方，那么来好让他的画参加学校的画展。那么当时是坚决不让他参展，最后呢说情才使得他成为央美的当年1962年的毕业展览里面的其中一幅作品。但这个时候呢还没爆发文革啊，他跟沈先生呢还算不错，是文革爆发之后他才开始搞揭发沈先生的事儿。再到后来啊，他已经非常成名了，文革后中后期他要画，继续在画这个中国古代的人物服装插图，他画商鞅的形象。沈先生说他竟带着一把商鞅了，带着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带间上殿议事。于是我善意地告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这位大画家真是恼羞成怒，竟指着我额头说，你过了时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那当然后面还有很多类似的事情重演啊，就是我们知道他跟老师的关系一直不怎么样，他其中有老师就黄永玉先生，也是他在中央美院的美术史老师嘛。但是后面呢他就用各种方法嘲讽侮辱，用画画的方式去侮辱这个黄永玉先生，而黄先生对他呢也是有来有往的许多的讥讽。另一位他的老师呢是李苦禅先生，那李苦禅先生是他老师，但是他后面成名之后，他跟他的老师却用兄弟，哎，苦禅兄这样的方式来相称，那搞得李苦禅先生也很不高兴，就直接给他个评语是子系中三郎，得志便猖狂。但是这都罢了，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是他对沈从文先生的这种揭发、批判、羞辱。这种事我是很传统的人，就我觉得这是欺师灭祖啊。就像我自己教过我的老师，我就算有再多不同意他的地方，我们理性辩论讨论，跟你构陷、诬害、羞辱那是两回事儿。而范增呢，在后面很多人就会拿着这事儿问他，他的回应是什么呢？他就是那一句简单话，那就是当时的时代啊，就是那个时代，那么又是时代的错，就跟自己没关系。哎，啊，对不起啊，大概是因为最近看到他结婚的四婚的消息啊，我就忍不住又要说多说几句啊。那扯得太远了，我们说回来这个文化产品的改造啊，就其实刚刚我讲过了，奈飞版的三体，之前讲了美国 FX 版本拍的幕府将军啊。像这种的文化的移植挪用啊，如果说我们很多人会有强烈反应的话，我觉得我们要小心。就首先我们大家都会说，因为这种文化挪用我们今天很流行了，已经有些学术的语言，比如说会不会牵涉到这个东方主义问题啊、目光问题啊，肯定有。你以前看好莱坞拍中国拍日本，那就大量那种东方主义的东西，直到现在都有。那我们于是大家都习惯会挑里面有没有一些用西方人的眼光来看我们、浪漫化我们或丑化我们东方几个不同国家的形象的东西，这肯定是在所多有。但是我们要小心这个东西呢，也不能够鲜艳的就觉得凡是美国拍中国、拍日本、拍韩国也好，必然都是带着文化帝国主义的心态，必然都有东方主义的心情来理解我们。我们要小心这里面千万别 变成了一种文化原教旨主义。文化原教旨主义呢，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有个东西传统上书法该是这么写，然后你现在呢换了一个写法，我们就觉得这是不对了，必须怎么样都跟着传统，那才叫对，这叫文化原教旨主义。还有一种叫文化民族主义，就我们的东西就只能是我们的，它不应该被外国人挪用跟拍摄或者再改编，而同样的外国的东西也不能够随便进来我们这里。比如说这几年我们抵制洋节，大概就是这样。但是有趣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文化的某种文化事物或文化现象、文化产品的它的漂流过程、转移过程啊，是会出现很多的复杂的情况的。你比如说我常讲圣诞节，从最初的一种基督教徒才有，基督信仰教徒才有的一种他们才觉得重要节日，变成了一种俗世性的甚至是普世性的节日，它的意义其实是不断在变化的。比如说在今天中国，有多少想要欢度圣诞的年轻人真的会觉得，哎呀，我过圣诞节我要信基督了。他可能觉得，我们更多人觉得圣诞节就是个约会的好时间，圣诞节是出来吃喝玩乐搞 party 的好时间，跟原来那个教义是八竿子打不着。但是我们能不能做一种文化原教旨主义，说我们这些过节方法全都错了？不行，因为它已经变了，它不是原来那个圣诞节。我们能不能说这是文化，用文化民族主义的角度说，西方人的节日我们为什么中国要过呢？那我们西方人的东西太多了，而且都被本地化了，圣诞节就是一个被充分被中国已经本地化的一个好的例子。那同样的情况啊，就发生在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化产品上面，那就是我们中国的三国文化。我们知道三国文化影响最大并不是来自于陈寿的《三国志》，而是来自于《三国演义》。那《三国演义》本身就是一个针对《三国志》所改造而成的文化产品，而从《三国演义》衍生出来的各种戏曲、图画、视觉形象，那在我们中国呢，已经成为我们中国的基本的语言之一了。那同样受到它影响的，当然还有我们熟悉的日本。日本人对三国的沉迷啊，我想我们大家都听过。我就认识一位京都的一个几百年的怀石料理老店的大厨啊，他跟他聊天很有意思，他居然对中国还十分了解，但那个了解是非常局限也非常专业的，就他特别懂三国，他沉迷这个诸葛亮，沉迷蜀汉，沉迷到什么程度呢？他在以前啊，我这些年没见到他不知道，他以前他跟我说他年年来成都，呵呵，年年去。我说你去干嘛呢？哎，去这个武侯祠祭祀啊，呵呵，上香。我说哇，搞到这样，但他又不会中文，他就迷。那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那我们能不能说不许他迷，或者要搞清楚他的迷法是怎么个迷法，有没有五华成分？但因为三国这个东西到了日本之后啊，已经经过重大的变化，三国在日本一样也是本土化了。你比方说啊，我们看三国志对日本而言就已经是相当重要，就像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戴燕老师所说的，为什么日本历史学界那么沉迷三国志，讲的是学术界哦，是因为三国志里面有一篇倭人传，讲的就是日本古代史。那这个倭人传啊，对日本而言太重要了，因为日本是直到公元八世纪之后才有自己书写的日本史书，而八世纪之前的日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它的历史怎么样，几乎没有任何的文字书写成的文献可考，而唯一的文献根据就是咱们这篇倭人志了，或者最主要。所以这篇东西当日本的历史开始出现书写的历史之后，倭人志对他们就非常有影响，那么到现代更加如此。而随着三国演义在江户幕府时代传入日本之后呢，那又产生了另一轮新的变化，就他们开始呢，每个时代啊，就日本人每经过一个时代，比如说幕府时期、明治时期、昭和时期，对于三国演义的看法跟感受都有过一些转变，就有点像是这个圣诞节到了中国形象改变一样。 那么日本人他们喜欢三国，受到很多他们的文化产品的影响，比如三国演义，后来衍生出一些日本人写的三国历史小说，像日本著名的小说家吉川英治，他写了一本书叫三国志，其实就是个演义小说。那使得日本人喜欢他的理由，就比如说他喜欢三国里面的人物的忠义啊，那符合他们武士道精神里面的勇武。有趣的是他们对蜀汉啊是特别喜爱，因为他们喜欢那种失败的历史英雄。但是又由于这毕竟是中国的历史，三国的历史在我们中国而言，我们很讲究所谓的正统问题，到底谁是正统。比如说到蜀汉人是正统吗？但是从某种统治的正统来看的话，应该曹魏才是正统，因为直接从曹魏引入了晋朝嘛。那所以这里面就很多很复杂的一些的在中国的关于三国的正统的讨论。但日本呢就比较不计较这个，虽然他们喜欢蜀汉，但是并不妨碍他们去用相对客观的态度去看三国之间的关系。于是后面衍生出各种的电视剧、漫画、小说、游戏，然后这些漫画里面会甚至会出现以司马懿为主角的第一主角的这样的漫画，那我们中国人看了会觉得不可思议的。那其实因为它已经充分日本化。那么现在好玩的是哪呢？比如说香港中文大学的日本研究学系的系主任啊，吴伟明先生教授曾经写过，就这种三国文化像逆向的传回来中国。就我一开头不是讲到很多中国人对幕府时代的江户时代战国时代日本文化是了解的，是那是因为玩游戏的原因。同样的，日本搞的一堆的三国有关的游戏，像三国志我以前也玩过，是也是逆向的传回到中国，使得今天很多中国某一两代人对于三国的主要了解还不是来自于自己读过三国演义，而是因为玩了日本的游戏，看了日漫。那所以你说这种文化的旅行是不是很有趣呢？那啊，今天真是水节目哇，还聊了那么长，聊了大半天，到底我们怎么来看幕府将军和奈飞版三体的这些事情呢？我可能没办法给出一个结论，只能留下一堆的空白等着你来填充。好，那么现在呢，我还是要留些时间来回应一些朋友给我的留言。那首先必不可少的就是道歉，没错，念错字道歉又来了。我上集节目啊，讲到坠落的审判在北大的首映式上面那位翻译老师啊，替导演做法文翻译的那位老师，他的名字叫角蕊，他是人民大学的讲师。那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上次把他叫角星，其实这不应该啊。我看了他事后写的文章，我还听了不合时宜上面他的播客访谈，那我怎么会把他念错了？你只能说我真是太老了，衰老的太快，把人家名字都念错了，很对不起啊，角老师，您是角蕊不是角星，我很对不起各位朋友啊，真抱歉，真抱歉。好，那么另外一个要跟您各位道歉的呢，就是我上回提到有一位朋友留言说他每个月收入3000，但是还是拿了1/10出来买我们这个节目啊。那好多朋友对这个事情呢有反应，因为记不记得我上次劝这位朋友搞退款吗？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啊，这不值得。你一个月收入3000，你拿1/10来买我这个小烂节目，这是干嘛呢？但是很多朋友呢就觉得不行啊，这甚至还有人指责我是不是包含羞辱呢，好像瞧不起人呢。哎，还真不是。比如说我们看舅妈啊，这位朋友叫舅妈，我觉得吧，月入3000也应该和准剑桥学生一样，有花299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自由，要不然我又要怀疑我这个不幸身负一大笔债务的人花钱买节目的正当性了。既然节目是付费的，这个前提无法改变，不同人基于自己的现状和意愿做出选择，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对个人自由的实践。我想对于月入3000的朋友来讲，穿越日常生活中的重重不得已，习惯于节衣缩食，谨慎对待一笔笔必要或非必要开支，在付完299的那一刻他是开心的，也是有尊严的。就算是那年隔离在家不能出门，食物短缺，也还是想要办法弄办法喝到一杯咖啡的。说得太好了。对，我后来也深刻反省，其实主要我当时这么讲啊，是有点心疼。 就当然了，你可以说你它不是年收入三千，是月收入三千。299你买的是个全年的节目嘛？但是我就有点心疼。就但是后来我自己反省啊，说完之后，我录完节目之后自己回想，如果是我，我该怎么办？我想到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我念书的时候，我每个月能支配的钱也是很少，因为学生嘛。那我会怎么做呢？我会不会就是愿意花钱去买一些我喜欢的文化产品？我想，哎，其实我也会。你们先别说买书，那比如说买唱片，还有我那个年代90年代没有影碟，没有线上串流，我们要看一些外国罕见的影视作品，只能用特殊的渠道邮购，那时候我们都在想买正版啊，或者去某些店铺买录像带，那些录像带可贵了，大概也是我一个月能用的钱里面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多，但我还是买啊。我很多老电影都是这么看回来的，我很多唱片也很贵啊，也是几百块一张唱片，一两百一张唱片，我一个月也就两三千，我该怎么选择呢？那我恐怕也还是会这么选择。所以将心比心了，就我会想到啊，是不是现在你看我这个节目也像我当年那样子呢？诶，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是很给我面子吗？你想看当年我花了我一个月的零花钱里面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多去买一个塔可夫斯基的录像带回来看，你今天花你一个月收入的十分之一来买八分半，那是不是我跟塔可夫斯基对的地位差不多了？这当然是开玩笑了。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叫小叶子的烦恼，他说我清明假期也看了坠落的审判，对婚姻关系里面权力和复杂感触很深。上次留言被你抽中是三年前问你一个关于相亲的问题，当时深陷对爱情婚姻相亲的迷茫中，很谢谢道长的回应和大家节目后的留言，对我有很大的安慰啊，那就太好了。那你说三年后，我觉得爱情跟婚姻是选择项，但不是必选项了。一个人喜欢干啥，倒不是出于悲观心态，而是与我年纪心境有关，与社会环境舆论有关。一个人喜欢干啥，抬脚去做就好了，多好。我现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反而是养老。我目前觉得一个人生活挺好，可是放长远看，以后如何养老呢？当然我也不觉得婚姻生子就能保障老年生活，只是一个人过的话，解决养老问题好像更加迫切一些。现在是身体好，脑子也好使，等到年岁大遇到很多不便咋解决呢？最近我从头一起听八分，道长也讲到人口老龄化问题，目前人口增长率这么低，如果很多人都像我这么想，那我这一代老了，我是80后，到时还有多少年轻人呢？我没想好如何回应养老的问题啊，想听听我怎么讲。这是个大问题啊，或许有一天我们该专门来聊一聊。但简单的说，我个人觉得你面对这个问题是很现实的，包括我也是。比如说我没有小孩，那我老了之后该怎么办呢？我现在我身边就有一些我很尊敬的前辈学者老师们也有类似的问题，他们没有小孩，甚至有的有小孩，但小孩负担也大，或者在海外或者怎么样，那也不能够依靠他们，结果他们很多人的选择就是去养老院。那去养老院这件事儿呢，他又牵涉到一些事儿啊，就是说养老院谁来照顾你呢？那个环境条件怎么样？我们很容易首先想到这是钱的问题，所以今天你看我们消费降级啊，有时候不一定是因为我们收入少了，而是越来越多人开始觉得我要为自己打算，靠社保恐怕还是靠不住，就我还是得自己为自己打算，积蓄一笔，让我将来呢能够起码进个养老设施嘛，养老院。但养老院这个东西好坏还真的跟价钱是正相关的。但是即便是你再有钱，去了再好的养老院，有一个问题很难解决，就是你说的这个老龄化问题。养老院要肯定要聘请比咱们年轻的人来照顾咱们吧，但以后年轻人少了那么多，有多少年轻人会去养老院工作呢？他会不会请得到人呢？那会不会因为请不到人的关系，使得这个工资又要暴涨，然后变得养老就变得更昂贵呢？这个问题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思考的问题，目前并没有什么善解啊。那很多人寄盼的就是说未来自动化机器人技术的进展会不会使得 我们二三十年后的养老出现了更多和我们现在想象不同的，就不是那么多活人来照顾，而是一些更自动化的方式来照顾我们呢？那可能就会想到这种问题。我所请注意，我讲的照顾还不包括沟通交流心灵需要，指的纯粹就身体上的生理上的需要啊。那另外一个很常见目前国际通行的方法呢，那就是引入移民劳工。我们对比一下看日本，我们知道日本比我们更早踏入高龄化社会，我们现在面对很多问题，日本是提前30年前就出现了。那么日本呢，是一个一直以来在移民问题上尤其保守的国家，就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日本人是很讨厌移民，不喜欢移民，拒绝移民的一个国家。但是在过去十年里面，其实不知不觉日本某种程度上开始成为一个移民大国。你如果今天去东京大阪那些大城市，你去便利店看看，有没有注意到越来越多非日本裔的人在那里工作，有些可能是我们中国人，有很多南亚人，有很多东南亚地方的人。那今天在日本工作生活的定居下来的外国人其实已经300多万甚至更多，光是在东京就已经成为了东京的1%啊的人口是外籍人士、外裔人士、非日本人裔人士，这个数字恐怕将来还会再上升，甚至已经日本开始在讨论该不该让一些外籍劳工进养老设施来协助老人照护的问题。那这可能是最后一关了，因为他们要先从便利店开始，现在有些旅游措施也请很多外籍人士，因为你知道照顾老人这个东西尤其复杂，就你要用外籍劳工言语不通可能会有很多麻烦。那如果这一关将来也克服也出现，那日本的面目就会彻底改变。那同样的，我们也来看看中国。在中国我们二三十年后，你跟我们年岁差10岁左右，十来岁左右，我们老了之后谁来照顾我们？是机器人？是 AI？ 那我要花多少钱？或者说要活人照顾的话，那是什么样的人呢？我问我们中国年轻人不够了，我们中国有没有打算啊？就目前看，中国在这方面的思考比日本还不成熟，是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可能还不是迫在眉睫，而且中国同样也是对一个海外移民我觉得是比较有保留的一个地方，因此才会出现上次我们提到一些俄罗斯人要来中国就没那么容易。那我们如果要输入海外移民劳工，会不会也是迟早有一天我们要出现的事儿呢？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将来再好好仔细讨论一下。好，还有一位朋友叫做呱呱滴滴滴，这什么名字？说天哪，从医院照顾妈妈出来就看到更新，心情好像缓和一点了。妈妈病得好重，癌细胞穿透了脑屏障，伤到了脑膜，在半年的时间里，她失去了视力，失去了听力，失去了嗅觉，失去语言能力，无法正常排便，在我叫妈妈的时候再也没有反应了。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比脑癌更重的疾病，也许有，但我好希望不要有。这是我第一次说给陌生人听，我真的很崩溃，超级超级无力，心疼妈妈也心疼爸爸，他才67岁，努力了一生，奋斗了一生，一辈子要强。在他病还没有这么重的时候，他跟我说，女儿，你不用担心妈妈的病，不要因为我打乱你备孕的计划，妈妈也希望能看到你可爱的孩子。但我当时一心在她的身体上，完全放弃了备孕的想法，而现在她再也不可能见到我的小孩了。我也通过妈妈的病明白了，医学是有边界的，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你我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撼动的事实。我只希望在他最后的时间里不要再继续痛苦了，哪怕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愿八分的朋友们的爸爸妈妈都能健健康康，愿全天下的爸爸妈妈都能健健康康，希望大家不要被我的情绪影响到大家听道长的快乐心情。谢谢你呱呱滴滴滴，谢谢你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么一些私人的，对你而言这么重要这么揪心的一个事情。我大概能够感受到你的无力感，你的不可承受的那种痛苦啊。是人迟早都要走的，那么终于这一天你的母亲也跟你来到了这一天，她迟早离开你，你大概现在也了解到她 要走了，所以你才会说希望他最后的时间不要再继续痛苦。对，我都愿意祝福你，希望您的母亲在最后的留在世上这段岁月不会再遇到更大的痛苦，或者至少能够更舒缓一些。我想很多朋友都会建议你，比如说能不能找一些安宁措施，现在在国内也越来越多人做这方面的事情，让不一定说医好他，我们也觉得这不现实，这个目标是让他走得舒适一点，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不太肯定，你有没有考虑过，或者有没有这种渠道打算跟准备？至于，但是我还是看到一点希望，就是你是打算要生小孩的，我觉得你还是应该继续去做这个准备。如果你是已经做好决定要生小孩的话，可能你生的孩子，你妈妈是看不到了，因为他现在已经失去语言能力、视力跟听力，但就算哪怕他走了，你孩子出来，他这辈子不会相见，可是你能在你的孩子身上看到你的妈妈，事实上你身边的人也能在你的身上看到你的妈妈，因为不只是一个血脉基因的关系，你的妈妈留下了很多东西给你，就在你的身上，不止这样，而且她对你的教养，她对你的影响也在你身上，而现在这些影响和教养还会沿着你的身体、你的方式再去影响你生出来的小孩，所以你看到你的小孩的时候，你就看到了你的妈妈。从某种角度来讲，你的妈妈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她其实还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在你身上以及你的孩子身上。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着大量的千万年来的、万千年来的我们所不认识的先人留给我们的东西，也正是这样的联系使得全世界的人在某个意义上来讲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和亲戚，就是因为这种原因。我们说死亡啊，死亡是走，但是问题是他真的走了吗？如果从因缘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先不说轮回这么很多人会觉得很难接受的事儿，就从物理角度讲，一个人走，他变成天上的云，他变成如果火化，很多烟飞上天，然后有些灰在大地上留下来滋养了一些的植物的茂再生，那这些都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继续留在这个能量圈内，继续在我们身边。所以你看到云，看到叶子，你某种程度上也看到了自己的先人，更具体的就是在你自己身上的你的母亲，你的孩子身上你的母亲。那你怎么样能够让，也许你没办法延续你母亲的性命，也不一定能保证让她走得更舒服，但是你要把你妈妈留给你的这个遗产好好的带下去。你如果想生小孩，那你要好好的对待你的小孩，就像你要好好的对待你的母亲一样。如果你最后决定你不生小孩，那你要好好爱自己，就像你的母亲爱你一样。啊，说到爱，那现在很多人呢也不生小孩，就养小动物。那小动物当然好，很可爱，是不是？有位朋友叫做我闺女的胖爸爸，他说：“道长好，我爱人跟我一直很喜欢你的节目，谢谢你们，谢谢。而下期节目播出应该是4月12号，刚好是我女儿小葡萄5岁生日。她和道长一样非常喜欢小动物，家里养了猫、兔子、鸡、鸭子、金鱼、蜥蜴、蛇、青蛙，当然还有鸽子。哇，你们家好可怕，是个生态链。然后她会跟我们一起照顾这些动物。猫咪是小区里的流浪猫，收养之后带她去打了疫苗。听到上期节目结尾那位母亲的故事，真的非常难过。”生活无常，言语苍白，希望孩子们都能健康平安，祝道长平安喜乐。谢谢您，谢谢您对那位朋友的问候，我相信他可能也听到了。哦，对了，我在新疆，欢迎道长来新疆旅行，文明荟萃，风景真的很美，还有超多美食，拌面、抓饭、烤肉、缸子肉、大盘鸡、哈密瓜，像你还数，你还诱惑我，我好多好多年没去新疆了，找个机会吧。谢谢你啊，你们家的小朋友小葡萄，我祝你生日快乐，以后长大还是要这样子好好爱护我们身边的这些比我们弱小的小朋友小动物，好不好？那说到小动物啊，有猫爷啊帮我们管理这个我们社交媒体的猫爷发来一张图片给我，是有个朋友啊传上一张图片， 说这个上级道长这个节目做得太好了，做到我家的小猫都睡着了，拍一张这个小猫的照片，呵呵，好可爱。说到这个小猫啊，同看奈飞版的这个三体啊，这里面不是有个很重要的设计，就小说就有了很重要的质子嘛，就三体人派来我们地球上先来阻碍跟破坏我们科学进展，那个质子。那这个质子怎么呈现呢？在奈飞版、腾讯版都有不同的呈现，而且各有妙处啊。我忽然想到这个质子其实是不是就是猫啊？比如说猫啊，你工作的时候踩到键盘上，把你的档案全弄没了，然后你在家工作，然后你本来要认真工作，你看着猫睡觉，你想陪它睡，你想摸它，想撸它，想尽办法让你分心搞破坏。我们常说猫是喵星人嘛，是外星人。我现在发现其实他们应该是质子，是三体人派来阻碍我们工作，阻碍我们文明和学术进展的。哼，你这个坏人，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你。好，今天最后给大家送上的音乐啊，是国内一个我很欣赏的一个后摇乐队，叫网文乐队。那网文乐队是对大连的乐队啊，其实如果你听国内的独立音乐跟摇滚，你应该不陌生。他们99年就成军了，然后在2022年底，也就是三年瘟疫期间的最后一年的年底的时候啊，就那时候刚刚要解封的时候，他们出了一张唱片，这个唱片就叫《辛丑壬寅》。辛丑壬寅，那辛丑年2021是辛丑年，壬寅年是2022年，所以可见这张唱片大概跟那几年我们经过的事情是相关的。那我们看这个唱片里面每首歌的歌词就知道。而网文乐队以前很多音乐是没有歌词没有主唱，那偶尔有啊，但并不是他们这些年最常见的东西。但现在他们的吉他手之一谢玉刚，他就写了歌词也唱了一些歌，那里面有一首歌叫《辛丑》，我觉得很值得跟我们分享，尤其今天谈了那么多我们过去历史的这些事情，我就想到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网文乐队的《辛丑》。 口，谢谢。